甲你，你煞来嫌我，对你搁不值。人家讲野话，袂当插花瓣，怨叹若有钱是人客，无钱就将阮放。野花啊野花，开甲这呢香。太高 我。

些你要的前途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想要的归宿。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，只好一步一步继续去贪图，带不走完整的演出，只希望剩下的恍惚别落幕。爱到无路可退的地步，哪能清清楚楚让痛苦结束，我再不会走上绝路，只会像无根的枯叶飘零孤独。 时候

我笑一笑，不信我找一找。哦，人间路迢迢，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。痴情的醉不了，机会不机会笑。哦，捧手快乐掉，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。也懂得逍遥。

的方便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。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陷入了